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要说科学界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新增选的两院院士的名单在今天正式揭晓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 日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揭晓。在本轮增选中，共有149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65人，其中数学物理学部12人，化学部11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0人，地学部9人，信息技术科学部10人，技术科学部13人。新当选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 57.4 岁，最小年龄45岁，最大年龄68岁。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84人，其中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11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10人，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8人，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9人，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10人，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8人，农业学部10人，医药卫生学部11人，工程管理学部7人。新当选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58岁，最小年龄51岁，最大年龄69岁。 再次恭喜在今年新增选的过程中当选的诸位院士。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苹果明年啊开始要卖配件了，也允许用户自己修手机。关于呢苹果在配件这件事情上的独断专行，也是呢被很多人呢，包括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所诟病。那么苹果呢也在这个领域呢开始了一些新的动作，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将允许其两款最新机型 iPhone 12和 iPhone 13的用户购买苹果原版零部件和工具，以自行修理手机，并准备把新规适用范围最终扩大至部分型号的 Mac 电脑。这一做法将打破苹果公司长久以来广受诟病的规定，只允许经过苹果官方授权认证的技术人员接触到苹果持有专利的零部件和软件。苹果做出这一改变，是在回应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苹果公司说，明年初将开通一家线上商店，提供自助修理所用配件，包括200多种零部件和工具，可应对 iPhone 12和 iPhone 13最常见的修理需求。初期将主要服务于用户可以自己动手完成的手机屏幕、电池等更换。美国监管机构曾表示，不让用户自修产品的操作，将消费者限制在制造商和销售商的维修服务网络中，不仅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尤其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的成本，还会危及独立维修商的生存。 其实很多消费者包括一些维修厂家呢，对于苹果公司的这个做法呢不满已经很久了。那么在这么多年以来呢，终于啊大家的呼声呢也是撼动了苹果长此以往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心。这个事儿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的确是件好事儿，未来呢能够维修苹果手机以及呢其他设备的成本可能会相应的降低。但是呢据我了解的情况，其实呢过去苹果对于硬件尤其是维修配件的垄断呢也并没有他想象中的能力那么强啊，有一些硬件呢还是以各种方式流转到了市场，倒不如说呢这次公开来发售，可能会把那些呢隐藏在灰色角落中的配件供应商以及呢维修商给他们清除出去。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呢，日本现役的新干线列车首次测试自动驾驶，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日本近日首次对商业运营的新干线列车试验自动驾驶技术，测试加减速和停靠等功能。据报道，发车指令发出后，列车短时间内加速至每小时大约110公里，途中多次加速和减速，在终点停止时，距离设定停止点大约8厘米，在允许的50厘米误差范围内。 东日本铁路公司表示，这一误差与人工驾驶的误差几乎相同，今后将继续提高精度。东日本铁路公司十月底启动新干线列车自动驾驶测试，17日的测试中，驾驶室内有驾驶员已被不测，但没有干预驾驶。该公司同时测试运用 5G 高速通信服务，向控制人员传输高清视频，以便实时监控列车内外情况。据悉，为应对驾驶员短缺，并减少人为失误等情况，日本多家铁路运输企业正在测试列车自动驾驶技术。 关于呢列车的自动驾驶技术呢，其实从技术本身来讲呢，已经是成熟了有些年了，但是一直没有用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原因。这个技术呢，在离我们很近的首都机场，如果有朋友呢去 T3 呢坐航班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有这个三节或者四节车厢的那个摆渡车。其实那个摆渡车呢，从一开始使用的就是自动驾驶的技术。那么今天看来呢，像新干线包括一些城际的轨道交通将会使用的自动驾驶技术呢，主要考虑的还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和我刚才提到的摆渡车不同的是啊，新干线的速度非常快，但凡是出一点点的问题呢，可能带来的就是很大的后果。所以呢，要对这种驾驶、对这种技术呢进行更多的测试。而且未来，即便这个技术成熟呢，我认为它也不可能啊，是完全就交给机器、交给电脑来去驾驶了。应该是人机协同、人机辅助的这种驾驶模式，能够呢让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中呢更加的轻松，也能够保证呢整个驾驶过程当中安全性的提升。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沙门氏菌的感染事件。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因担心一种在美国销售的意式腊肠被沙门氏菌污染，相关企业下令将其召回，但它仍在美国多州引发沙门氏菌感染病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随着近日又有两个州报告新病例，这种腊肠引发的沙门氏菌感染已波及美国10个州，迄今累计31人生病。这批问题腊肠共计约54吨，其经销商本月初发出召回令。与它有关的沙门氏菌感染病例中，6例需要住院治疗，所幸无人死亡。人感染沙门氏菌后，可能出现腹泻、发热、胃痉挛等症状，儿童、老年人或其他免疫力低下者更容易出现重症。依照美国疾控中心估算，美国每年由沙门氏菌感染引发的病例有约135万例，其中约2.65万人需住院治疗，约420人死亡。 这死亡的人数其实也不算少了啊，一年就这种病呢死420个人。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听新闻也很少能够听到中国出现沙门氏菌感染，尤其是集体爆发的事件呢？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呢，在美国人的传统饮食文化中呢，生食蔬菜或者生食其他的一些食品呢，已经是一种传统了。另外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也不像说是中国人一样，喝水呢一定要把水烧开了。在美国生活或者在欧洲生活的朋友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你在那边想要喝热水啊，反倒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很多人喝水呢，就是拧开水龙头就喝，其实这些水呢本身啊，它也是安全的，在质量上也是达标的，但是呢就很难保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水管是不是足够的干净。那么尤其是讲到沙门氏菌感染这个事儿，我记得曾经也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过啊，因为麦当劳啊，美国的麦当劳啊，美国的麦当劳的这个生菜呢被沙门氏菌所污染，也是导致了大量的人感染了沙门氏菌，进而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而为什么沙门氏菌会污染到进入到麦当劳的生菜呢？原因就是因为对这些菜进行处理的时候所用的水或者所用的一些设备被沙门氏菌污染了。这种情况呢在美国呢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孩子怕打新冠疫苗，什么办法呢？找狗狗来帮忙。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医院为帮助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出奇招，派狗狗安慰害怕打疫苗的孩子们。接种室内9岁女孩史密斯因为要打疫苗而眼泪汪汪，这时6岁治疗犬奥利进来，坐到史密斯脚边。史密斯说，我一看到狗就冷静下来了，这是他第一次打新冠疫苗，奥利给了他很大帮助。本月初，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正式批准辉瑞新冠疫苗适用于5至11岁儿童。奥利和另外14只狗参与犬类希望治疗项目，帮助孩子们缓解对打疫苗的恐惧。在帮助孩子们打疫苗前，这些治疗犬已经是拉迪儿童医院职员了。 他们给饱受癌症和其他疾病折磨的孩子带去快乐，甚至孩子父母和医护人员也需要狗狗的安慰。奥利的主人，犬类治疗志愿者吉斯特说，有时候孩子家长会问，孩子做完手术睡着了，我能摸摸这只狗吗？抱着狗，他们心情也会变好。 上万年来啊，狗一直都是人类的好朋友，即便呢当我们在面对新冠疫情需要打疫苗的时候，狗狗也会忠实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条非常暖心的新闻，以及呢在科学界出现的一些大事件。好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聊。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进入数字时代，人的所有物品也不再只局限于看得见摸得到的实体了，越来越多的虚拟物品正在进入我们的生活。而在可见的未来，元宇宙与 NFT 的发展会使得有价值的虚拟物品成为个人财产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人不在了，这些数字化的东西又该怎么办呢？近日，苹果 iOS 新版本当中增加了数字遗产功能，该功能旨在让用户将某个人设置为自己的遗产联系人，此人可以在机主去世时访问相关信息。正所谓物品所有数字化，虚拟人生怎规划，什么是数字遗产，数字遗产又该如何确权，数字遗产与实体遗产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虚拟人生的遗留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苹果公司的 iOS 设备的最近的一个程序更新有关系。最近呢，苹果的 iOS 15.2 的 beta 版本呢，是增加了数字遗产的处置选项，用户呢可以在生前决定将自己的数字遗产展现给谁，那么被展现人呢可以在用户身故之后继承账户以及相关的数据。这个新闻啊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现在呢我们都已经是全球齐步走入了数字化的时代，那么进入这个时代呢，和之前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当一代人离世之后，他所使用的相关的账号以及在互联网上呢所留下的信息是不是能够算是数字遗产，以及这个遗产呢如何来进行继承，其实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有关数字遗产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包老师您好。 哎，玉龙好，大家好。 刚才我向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啊，先给您做一个随机的采访。虽然这个话呢，哎呀，问出来不太吉利。 啊，没关系，咱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 我今天讲到的数字遗产这个事儿，您有没有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想到过类似方面的话题？ 这个是我在这个很严肃的思考过这个话题啊，倒不至于说是因为这个牵肠挂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字遗产呢，它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紧迫、非常现实，几乎牵扯到我们所有人的啊身后事的安排了，对不对？啊，你在数字化之前，我们还说，哎，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他没有经历过数字化、网络化，他也谈不上数字遗产，只有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遗产，对不对？是吧？这无论是物质遗产还是精神遗产，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数字网络化，这个网络原住民都出生了好几代了，对不对？ 对呀。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现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紧迫、非常严峻了这个话题，因为它势必会引发啊，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完善的立法来进行调节、来进行规范，势必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乃至争执，对吧？所以说这一点上来说，您不像传统的物理现实世界中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可以提前订立遗嘱，对不对？如果没有遗嘱的话，也有相关的继承法啊，是吧？来实现相关的这个财产的安排啊，或者是其他的安排啊，等等的，对吧？这个一切关系的调节，这就是法律在某个领域里头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嘛。而数字遗产呢，目前来说确实，这不单是咱们国家，世界各国啊都没有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啊。这个所以说也有两派， 而且甚至于多派啊，主要观点对两派，一派呢是什么呢？承认数字遗产并赋予他继承的权利。 嗯， 这次苹果在 WWDC， 也就是苹果开发者大会的第21届苹果开发者大会上，实际上他已经这个就是说给大家公布出来，说你看我们这个承认啊，他用事实的行为行动啊，来告诉大家，我们是承认数字遗产的，并认为数字遗产可以指向性继承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某一位用户去世之后啊，这个那么他所指定的联系人可以访问他的 iCloud 的数据，对吧？这显然就是事实上指定了固定的特定的继承对象。 嗯，那我们讲来数字遗产啊，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是苹果它制定的相关内部的政策，被指定人可以来访问 iCloud 的相关数据。但是呢，数字遗产肯定不仅仅是只有苹果的 iCloud 账户的内容，肯定还会包括其他很多的东西嘛。那么在您看来，就我们该如何来去指定说这个东西算是数字遗产，那个东西不算数字遗产，以及指定了之后我怎么来决定说我是能够有相关的这个处置的权利，就这个您是怎么理解的？ 这里面确实也是一个重大的分歧所在，对吧？你比如说在网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账户，对吧？社交媒体的账户啊，我们上传的图片呀、然后呢文件呀、包括什么的云盘里存储的内容，对吧？这是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啊。 对。 但是呢第二时间想到可能是游戏里的装备啊、对不对？那都是花真金白银买的呀。 是啊。 然后呢同时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电子化的货币，大家要注意啊，电子化的货币依然是传统的物理世界中的法定货币，对吧？我们说这个网上银行里的钱，它实际就是你真实社会中银行里的钱， 对， 那个不叫数字遗产，那个叫遗产啊，传统意义上的遗产啊。但是现在情况，咱们就以这个货币来说啊，发生了变化。这几年啊，这最近十几年以来，以这个比特币为代表的啊，所谓的数字虚拟货币大行其道，对吧？那么怎么看待它？应该说我们任何人包括各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金融当局都不会无视比特币了，对不对？大家已经正视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虚拟货币了，也所谓的 token。这些东西呢，这个币圈和链圈的人啊认为它就是货币啊。但是呢这个法定货币的发行当局不认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呢，你这不是货币，你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字资产，对不对？你可交易，它就是个数字资产，但是你不能作为一般等价物，没有强制的偿付，对不对？强制的兑付能力。所以这个呢，说实话呢，它只能是为，但是作为一个这个市值不断的被抬高啊，然后波动性又很大的数字资产来说，它也应该被归入到数字遗产里面。而且这一块和刚才的更偏向于精神世界里的数字遗产不同，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可以兑换成现实世界中的法定货币的，对不对？所以说这点也是很，因为我们看到所谓的数字货币的记账其实就是一串这个随机的代码嘛，对不对？16进制代码嘛，你的钱包地址是吧，你的密钥地址啊，那这些如果一旦啊持有者，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对吧？在现实世界中也发生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数字遗产，你怎么定义，怎么把它规范，它应该适用于什么样的规范，哪些领域细分领域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的这个法律就可以进行调节了，哪些还不行，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些为什么说现在难以达成共识呢，就在于此啊，就在于此。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问您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过您也认真的思考过有关数字遗产的相关话题。 对。 您主要思考的点是什么？是觉得自己那几万个比特币不知道该给谁好呢？还是说还是说一些其他您思考的一些可能也许和遗产本身关系不大。也许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或者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您思考的点有什么？ 是，首先思考的是我什么时候有几万个比特币呢？开个玩笑了。然后，那么第二个思考的问题，确实是我认为啊，数字遗产应该得到法定的承认，并且呢，允许拥有继承的权利，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文化创作，本身我也是个文化人，对吧？这个文化工作者，那么这个文化人、文化工作者很多，越来越多的创作和创造，以后都是基于互联网络展开，都是基于虚拟的数字世界展开，对不对？ 这实际上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啊，那它没有，它脱离了传统的物理和现实世界中的载体，那么在互联网上，在数字世界中，我通过数字版权技术，对不对，然后 NFT 技术可以予以认定我对它拥有什么呢，创作权和所有权，对不对，也就是所谓的版权啊。那这个情况下你想，我都对它拥有版权了，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很这个具有我的私人的这个财富属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兑换成物理世界的现实中的资产的，我当然希望把它传给我的后代，对吧，这实际上是，也或者说我把它捐献给相关的福利公益的机构，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权利，这些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啊，非常必要的。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的我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数字遗产它的有效期会不会有一个限定和限制，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所用的各种各样的 ID， 这些账号现在基本上都与我们的手机号码进行了绑定， 对， 对吧，为什么要与手机号码进行绑定呢，因为有几重原因，第一个，这是网络实名制的要求，对吧，因为手机号你都是需要通过身份证来办理的，是吧，哎，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也简化了大家的这个网络实名制的麻烦，你还要再每一次登记你都要上传身份证，也不利于个人的隐私保护啊，对不对，所以我用手机号深度绑定。可是问题就来了，手机号确切的讲我们都是在租用的运营商的相关的号段和相关的号码，是不是这道理，对吧，我不是购买的永久所有权啊，我是租用的呀，换句话说，一个手机号如果我长期不使用，长期欠费，运营商是有权利就收回了， 对，没错， 对吧，是不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对不对，是吧，都收回了，甚至于说放号的时候放出一个过去的号，那是回收的号啊，虽然说理论上这个我增加号段的数字位就可以无限制的扩充号码，但是从现实角度考虑，你如果说这个放纵大量的死号码啊在那沉默了，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公共通信资源的浪费，对不对，是吧，那这就问题就来了，既然说它有一个时间限制，那么我为了维护我的数字遗产，我这个账号体系，我这个账号内容，我是不是还得永远的我的继承人都要交纳相关的租用的费用，租赁这个号段的费用，这是个道理吧，包括微信号，包括 QQ 号，包括阿里号，这个淘宝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账号本质上也都是租用的呀，对不对，你的所有权并不归于你，这一点其实事实上是对数字遗产在进行实际继承行为发生的时候一个什么呢，一个根本性的现在的难题，对吧，就是我没有它的所有权，我只有它的使用权啊，而且是付费使用权，对吧，相当于是，哎，相当于这是第二点问题，这个亟待解决，这个很苦恼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其实有的科幻片里头是有这种啊，这个情节的啊，你像有些这个国外的美剧的情节的，说，哎，这个人在现实中出了车祸了，没关系，我把我的意识上传到虚拟网络啊，元宇宙了，现在时髦叫元宇宙了，对不对？甚至元宇宙里面去了。那么，但是呢，哎，我的亲人忘了给我续费了， 哎呦， 这有这个情节，忘了给我续费了， 怎么办？ 你立即在虚拟世界中你就静止了，或者说你每天或者每个月只有什么呢？50兆的流量，因为你在里面做任何的虚拟世界中的行为都要耗费流量的。这50兆流量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睁着眼睛瞪在那儿，然后就是茫然的发呆。你想做任何的事情，对不起啊，账户余额已不够。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是不是？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我思考的比较严肃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数字遗产的这个缴税的问题、纳税的问题，对吧？ 对， 我们刚才提。很重要，对吧，我们刚才提到过，可能有一些东西啊是纯精神世界的东西，那个谈不上纳税，对吧，因为你很难与现实世界中的这个数字这个实际的资产相对接相对等啊。然后呢，但是呢，比如说我的一堆的虚拟货币怎么办，是不是，假如说啊，我这个传下来这个10000个比特币啊，这是个巨额资产，对不对，那我的后代他这个继承了这10000个比特币，他要不要纳税呢，他怎么纳税呢，比特币又是不好追踪的，对不对，是不是，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什么呢，构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啊。那么而且呢，随着数字经济的越来越的发展， 啊，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现实世界中的资产会被投射到数字世界中。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系数叫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说你花在吃上面的这个成本，就维持基本生存的成本占你的总支出的比例，对吧？就实际上这个比例是越低，说明你的这个整个的你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做 生活水平越高， 生活水平越高，对吧？ 嗯。 换句话讲，玉龙，咱哥俩呢是比一下啊，我一个月就挣1000块钱啊，那我可能花800块钱在吃的方面，对吧？你一个月挣100万块钱，对不对？ 嚯！ 你可能一个月也就花800在吃上啊，咱们就先这么论吧啊，你也比较简朴是吧？相当于是，那么我剩下就没有什么可支配收入了，对吧？但是你还有大把的可支配收入啊，自由可支配收入，你用它干什么呢？实话实说，其实随着新兴人类啊 ，Z 时代也好，或者新一代也好发展，它会有很强、越来越强的偏好啊， 嗯， 是将这些资产投射到数字世界中。比如说，我花10万块钱买一款新皮肤，每个月，啊，游戏里的皮肤，但是这个皮肤可以让我在游戏世界中得到几百万玩家的羡慕， 嗯， 绝版，对不对？ 嗯， 这种实际上我们见到也屡见不鲜呀，对不对？那你说，你要是跟素媛。你到底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满足。我们知道，根据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啊，这个人得到自我满足是高层次的需求的实现啊， 对， 是不是？ 对， 对吧？可以说就是你可能财富的越多啊，你可能可支配收入的越多，你越会把它投入到数字世界中来获得满足。那么这些实际上，咱们话说回来啊，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数字经济它未来的体量一定会远远大于现实物理世界中的传统经济体量，对吧？ 嗯， 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遗产的这个问题，一定是为什么一开始就说越来越紧迫啊，越来越这个严峻，也越来越必要。 嗯，对，这个话题呢，今天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最终呢，还会回到一个社会问题当中， 是， 因为 是 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何在当下来去保护好自己很有可能成为数字遗产的那些遗产。 这里面我觉得首先最根本的还是要什么呢？还是要依法的保护，对不对？是吧？还是要依法的保护。嗯，所以说我们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式出台之前，我们的保护都是不完整的啊，应该说都是不，你缺乏一个底层的支撑，是不是？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案例啊，比如说有一些少数群体啊，少数群体，这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在网上看到的啊。少数群体呢，它实际上在因为意外可能是这个早早的就身故了啊，在身故之前呢，他实际上他的很多的信息实际上是比较隐私的啊，这是都属于绝对的个人隐私，法律现实世界中法律也绝对支持他的这种个人隐私的保护，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因为意外偶然意外身故之后，他并没有很好的对自己的相关的账户啊、账号啊的安全性，或者是说指定的联系人来进行继承呢、接管呢，做出安排，导致了一些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啊，泄露，这实际上一是对已故者的很不尊重，对吧？第二是什么呢？也为啊这个他的可能是亲友带来了一些困扰啊，对不对？这实际上是很令人遗憾的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什么呢？有几重。第一是什么呢？作为各个网络的平台啊，因为现在大量的信息上传啊、存储啊、这个交流都在平台上。我觉得平台不管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立法呀，它需要时间和过程，对不对？还需要达成广泛的共识，它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么，我觉得这时候对于用户的人性化的关怀啊，我觉得这平台首先要向前一步。多做一步，对不对？要给予很多的对于数字的啊资产的提醒啊，或者说像苹果一样给出相关的功能的入口，这样的话呢，就提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啊这个尽可能的提前对自己的数字资产呢做出妥善的安排，对不对？至于具体是什么安排，那是每个人的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话，对不对？我觉得平台要向前一步，要向苹果学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呢也要有相关的意识，对吧？也要相关的意识啊。所以这两点呢是缺一不可，但最终还是那句话，还需要我们在 社会广泛共识的基础和前提下，我们什么呢？加快立法的共识和进程。 嗯，您刚才讲到第二点呢，就是个人也要有所准备。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案？比如您刚才提到啊，手机号现在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信息啊，都已经是紧密相连的。如果说有这个意识保护自己的数字遗产或者说数字资产的话，是不是得千万看紧了这个手机号？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是未来的一个世界的入口啊。我个人是这么理解。 原则上说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在还是那句话，在现行的围绕着通信的制度安排和相关的交易模式的前提下，我们也没法真正的看紧，对不对？你是租用的好端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你除非已经就委托给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朋友啊、亲友啊、亲人啊、后代，他说你把这个一直续着费啊，所以这个很难说啊，很难说。我给你举一个这个现实的例子吧，就发生我身上的例子。我其实早就注册了一个域名啊，3w.包然.com 啊。但是呢，我这续了好几年啊，我有一年确实忘了续费了，这域名就被回收了。因为域名你也是租用的呀，对不对？ 对。 我其实当时注册这域名就是为了以后，比如说我要身故去世之后，我希望我提前建一个个人的这一生的网站啊，然后呢，有没有人愿意看无所谓啊，我反正自己给自己留下一个，我挺开心啊。但是后来呢，被回收之后呢，这个我就申诉说能不能把这个域名拿回来呢？然后实话实说，人说你还得再交好几千块钱的这个费用。我一想，算了吧，那我就不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没有那么急迫，对不对？咱也不是什么这个你非得用个个人网站，这只是个人的一个小兴趣、小爱好。但这点它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还是那句话，域名也是租用的，号码也是租用的。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妥当的解决的话，其实很难。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未来很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妥协的这个折中的安排啊。因为你说要求这个域名这个服务机构要求这个运营商永久性的给你提供号码，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对吧？这个它都是生意嘛，实话实说。其实呢，可以建立有具备公益性的啊，公益性的这种什么呢？这种集中的数字遗产云。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公墓，对不对？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送走了已故的亲友啊，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寄放在公墓之中啊。每年清明节或者这个祭辰，我们去祭祀一番，对不对？表达自己的追思啊。那么这实际上，当然你公墓存放也要有费用的，对不对？是吧？那么我觉得可以说，将来采取这种公共的遗产云的方式来进行集中的存放。它的价格可以定得非常低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数字化的拓展不像现实世界中你还有土地的限制了，对不对？你数字世界中近乎于可以零成本或者低成本的扩充很多很多的数字云的啊这样的空间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它的年均的收费可以非常低廉，我生前可以先存个1000年嘛，对不对？可能对每个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对吧？ 哎，有意思。我刚才还想到了一个细节，比如说我平常玩微博比较多嘛，我在微博上呢也有不少的粉丝。假设啊，微博这个网站，运营的还不错，那么在我身故之后呢，它依然还能够存在。那么我的粉丝这个数量可以让我的后人、让我的孩子继承吗？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其实在面对整个互联网发展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很难被继承。为什么呢？首先第一，我们网络是实名制的，对吧？你运营一个充满了人格化的这样的账户，社交账户，它表现出的是你的本体或者我的本体，对不对？然后被继承以后就不是，那就不是我们在运营它了，对不对？是吧？不是我们在每天在上面这个写帖子或者是与粉丝进行交流互动了，对吗？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不符合网络实名制的要求了，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数字遗产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平常啊，可能我们在网上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呢，也许就把它忽略，甚至都很难去想究竟什么算是数字遗产。但仔细说来，我会发现有些东西呢很难界定，比如我刚才讲到的个人的粉丝的数量，在您看来这个难以算数字遗产。但如果讲来 就换个一个角度来说，比如说讲到虚拟货币或者比特币，这个算不算数字遗产？还有呢，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数字人民币，当然这个是和实体的法律是有所挂钩的。那么这些呢，在遗产当中又该如何来去界定？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家来去思考，包括相关的社会学家呀、法律学家呀来去研究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期照亮新闻深处只是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就数字遗产这个话题呢开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想法，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关注我刚才提到的微博啊，玉龙小段，留下您自己的看法。 也对的对的对的，没错没错，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可探讨的空间非常之多，又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对， 我觉得多讨论是达成共识的前提，而达成共识，广泛的共识是这个领域能够顺利的立法的前提，而立法又是我们能够从根本上确保我们数字遗产相关的安全性啊和继承性的前提。 对， 所以说参与讨论应该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另外一个层面啊，除了法律法规的层面以外呢，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以后，已经不会像前代人一样，肉身一灭，可能大家对于他过个几千年啊，几十年就不会有太多的想念啊，除非你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流芳千古。那么当代的人呢，其实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将你的生活的信息，很多的内容都会一直传承下去，只要网络在，只要服务器在，都会传承下去。 没错。 所以我们在网上留下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真的是要慎重。 对， 这个也是我个体的一些体会啊。 是是是，但是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只要不违法违规啊，只要不违法违规。也没有那么的噤若寒蝉，对吧？这个我们毕竟说还是要获得自我的满足嘛，对不对？这是马斯洛的这个需求效应中的更高阶的追求，也是根本的一种的这个人性化的彰显嘛。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魏委员包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好，谢谢一龙。 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的热点内容，大家还可以参与各类的互动活动，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随着疫情的缓和呀，我终于可以跨上我的小电驴，拎上我的拉杆箱，带上我的老哥老姐一起去旅游啦。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今天是我们真家举家出游的大好日子，哦，天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好骗好信，你俩别跟俩大傻子似的跟那儿看来看去的，赶紧过来办理入住，人前台小妹还在等着呢。 哎，知道了大哥。 你好，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和核酸检测结果。 哦，好的，身份证件在这儿，核酸检测，等等，核酸检测结果 是的。 真好骗，出门旅游你该不会连核酸检测都没做吧？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真好骗，连核酸检测都没做你怎么敢出门啊？等等，我好像也没做啊。 啊， 是真好骗，真好骗告诉我说不用做核酸检测的。 因为不需要啊。 您好，我们这里办入住按规定一定要出示核酸检测结果的。 哎，不是，你听我说，我没做核酸检测，因为我已经打过疫苗了呀，打了两针呢，这代表我呀100%安全，所以我才不需要做核酸检测嘛。 对对对，我们已经跟大家一起喵喵喵喵喵过了，没事的，我没有接种证明。 不好意思，如果您没有做核酸检测，我不能为您办理入住。 大哥，你听听，他不讲理。 你俩才不讲理呢，谁说打完新冠疫苗就不需要做核酸检测了？没错，新冠疫苗确实可以让人产生比较好的免疫效果，但是就跟大多数疫苗一样，它的免疫性也不是100%的。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少数接种了疫苗的人还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了。 啊，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 比如一些人啊，身体本身因为免疫失败而没有获得有效保护，如果再接触病毒，很容易被感染。还有就是疫苗的效果也不是立竿见影，得过一段时间才行。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患者在接种的时候就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只是因为病毒在潜伏期大家不知道而已。那接种完疫苗核酸检测结果还是阳性， 原来打了疫苗和绝对不会感染新冠病毒不能划等号啊。 是的，现在还在特殊时期，所以我们才要求每位住客出示核酸检测报告。 那这样看来，我只能跨上我的小电驴，拎上我的拉杆箱，带着我的老哥老姐一起回老家做核酸检测了。 等等，你带你老姐就行了，你老哥我已经做过检测了。看见没，阴着呢。好了，你俩自己注意安全，回家好好吃泡面，等哥哥回去哦。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